《华严经》里面讲的情与无情同源种质，你说哪个不是佛？不但我是佛，这一板凳砖头瓦块都是佛啊。为什么呢？共同也发生呐。诸位要晓得这个道理啊。要相信那么我们修行所不能证的这个境界，给诸位说最大的障碍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没信心大智度论里面华严经讲的信为道源功德母啊，气经你看佛所讲的，你要仔细去观察一下，一定都是有四个部分啊，信解行证，华严经是这么排的，楞严经也是这样的，连弥陀经都是这样的，信解行证啊，信是摆在第一位的，不相信自己是佛，那自己还能成得了佛吗？不能成佛了。人很奇怪，不相信自己能成佛，相信什么？相信自己死了以后会做鬼。诸位想想看，他死了以后也能不做鬼吗？为什么他就做鬼呢？他因为他相信呢，他死了之后他会做鬼，这叫迷呀、你为什么不相信你可以做佛呢？说实在的话，诸佛菩萨对我们第一大增长里面大功劳的就是建立我们的信心，学佛，他学了几十年的佛，如果信心没有建立，这佛就是白学了。不相信自己能做佛，那真是太冤枉了。我们要相信自己能做佛。为什么呢？我们有法身，我们有般若。般若在哪里呢？六根的作用就是般若，在眼叫见性，在耳叫闻性，眼见得寥寥分明，耳听得清清楚楚，这就是般若。现实我们有没有？有大自在，只要你对于外面那一切你不去接受它，你就自在了。随缘你都不动了，你就自在了吗？比如说人家骂你一声，你要生三天气，那你就不自在了。为什么你不自在？你把人家骂你那个骂你实在是不相干，你硬要把它接受过来，难过好几天，这不冤枉吗？骂的那个什么言语音声耳边风吹过去就完了嘛，不要叫他进去嘛，你就自在了。为什么恩要把他拉进去呢？你又怪谁呢？你要仔细去找找，不能怪他那个人。好，怪自己呀。好，你找到自己，谁把那个收进来的，你就找到，找到结果也不晓得。那么换句话说，简直叫莫名其妙啊！ 所以这个佛法什么时候修到的时候，不怨天不怨人，你的功夫就有相当的成就了啊。但是给诸位说，这只是前方便的功夫啊，有这种资格渐渐可以入境界了啊，还是会怨天尤人，那么距离这个门口还相当遥远，你入门到不怨天不尤人，到门口了，到门口再功夫进一步才能入门啊，这很重要啊。想想我们自己还会不会怨天尤人呢？啊，为什么不怨天尤人呢？前面那经文叫你念得熟熟的啊，见于见言并所想象，如虚空花本无所有，你怨什么天有什么人啊？心里一烦躁了，有怨天尤人这个念头起了，把这句经文都背两遍，哎，就消化掉了。晓得什么？错了，自己错了。别人没错，错的给诸位说都是自己，外头境界别人永远没错。好，无缘无故他把我臭骂一顿，他还没错吗？没错。为什么没错呢？因果报应。他为什么不骂别人，他骂我呢？大概我过去世的时候把他臭骂了一顿，今天他报复回来了嘛，所以他有错的时候他没错。顶多是什么呢？他报的时候也加倍了一点，就如此而已啊。那加倍一点应该的嘛，你从前不种因哪有果呢？没有果。所以你明了这个道理，外境永远没错啊。他是个小偷啊，我人家东西被偷去了，那小偷又没错了，在佛法因果讲没错啊。为什么没错呢？欠他的啊，过去是我们偷了他的，偷来了，现在他又偷偷的偷回去了，哪有错？没错啊。给诸位说，外面境界永远没错，错的都是自己。你了解了，了解这个情形了，心里如如不动了，你也没错，他也没错，我也不错，都对了。不了这个情形，人家骂你，你气几天，还要想办法报复。他没错，我错，错的都是自己，没有外境啊。诸位要能把这个通理道理想通了，你在菩提道上就没有障碍了，一帆风顺。晓得，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佛给我们讲啊，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啊。我这一生所受的这个果报，是我过去生中种的因啊。那有因有果，还会有什么错呢？欲知来世果，今生作者是。我今生还要是怨天尤人，来生还有好果报吗？比现在还要苦啊！我现在账都了了，我来生怎么不自在啊？当然自在啊。所以大家要了解这个道理啊。那么由此可知，化身般若解脱我们现在就有啊，人人都有，就是你自己会不会享受，会不会去用。你现在要会用会享受，虽然是在凡夫，享受的跟诸佛菩萨 也像方福啊，也很类似啊，怎么能啊？怎么事实不能呢？既繁盛而见时报呢？而见方便，当然可以。经义我们越看越清楚，越看越明白，越想我们越可能到这个境界，没有疑惑啊，信心增长啊。说三非三啊，说一非一，一即是三，三即是一，这叫做不二法门啊，这叫做一，这个一是真一，不是跟一二三四五相对的一啊，注意要懂这个意思。佛法里面讲一真法界，不是一二三四五那个一，那个一跟二相对的那不是真一，这个一是什么呢？万法是一，一就是万法，一是无量，无量是一，这叫一真。啊，所以今天讲数学，这个超过数学。啊，数学里头一不能等于万，万不能等于一，这个是等于的。一是不变，在华严经里面呢就叫做一真法界，而三德弥藏就是一真法界的离体，这是因为前面文殊菩萨问此住物相，借此见经，原是何物？所以佛在此地答复他：原是菩提妙经本体。这一句话在华严经里面讲，就是一真法界，无是无非呀。华严经里面讲那么多话，你看楞严经里头。这个一问一答两句话，就是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注意，要是这两句话详细的讲讲，那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了。《大方广佛华严经》讲什么？就讲两句话。华严里面细说，这里是提纲略说。那么这华严经是不增不减，这两句就是华严经的十万颂，华严经的十万颂就是这两句，这个叫一呀、多即是一呀、一即是多啊。啊，这是一多不二，所以这个一不容易认识。特别要把它搞清楚，那么在这个里面当然无是无非，念受诸法无不如是啊。诸位要是体会到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那么你所见的那个境界相就跟佛与大菩萨自住三摩地中见的是一样的。什么相呢？一切万法清净即灭相，就是说诸法从本来 长字即灭相啊。在这个境界里面，是非的名字都没有地方安立啊，哪里有是有非呢？总结一句话，见相是一体，见相不二，名是一真，所以一真一切真。接着底下这一句经文，云何移动，有是非是，这个意思就说明了万象如果于见经啊，要是二体，可以说世间或者是非世间，现在说明了它是一体，不是二体。一体里面就不能说是，不能说非是。以下还有一段比喻更精辟的来解释这个道理。所以这个两句文无论在解门与行门都非常重要，要把它记得很熟很熟，故得叫做文。一文字般若，其观照般若，正实相般若。又常常讲啊，看破放下。我们何尝不想看破呢？何尝不想放下？可是就是看不破。佛这一句话就是教给我们看破的方法啊！你要常常能够心里记住，见于见缘，定所想象，如虚空化，本无所有，你就看破了。看破的人没有不放下的。看破放下以后所得的是真实的，得的什么呢？妙境明体呀。所得的是一切万象清净寂灭，这一种受用不是言语能够形容，也不是我们这个心能想象得到的，想不到的。为什么呢？我们的心是妄心，本觉真心里面的境界妄心想不到的。地流意识的功能很大，就是我们现在的想象，我们能想过去，能想未来，能无中想到有，功能是很大，整个阿赖耶识都可以能够判缘得到。但是注意晓得，就是判缘不到真如本性。这个道理在前面讲过， 就是言不到本性。所以佛说言所疑者啊，言所疑者就是攀缘不到啊，言所疑者剩下来的那是真如本性。所以福德常讲呢，言语道断，心行出灭啊，那种享受人间天上都没有的。入这个境界他就在这个享受。那么我们看看楞严经，入这个境界多难啊，理论讲得很清楚，方法也说得很清楚啊。如果我们常常能够提起正觉，这一句经文就是正觉啊，见于见缘到本无所有，这就是正觉。虽然晓得本无所有，可是自利利他还是积极的进行，绝不懈怠。故这所谓啊，大坐起梦中佛事，水月道场啊，还是干得很积极。虽然干得很积极，心里面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干得很积极的随缘，心地一尘不染，不变。就到了这个境界时候，什么都无所有了，他还干什么？算了，他什么都不要干了，那就变成二尘了，消尘了。啊，不变不随缘了，是不是真不随缘了？假的不随缘，不是真的。啊，这是真不变，假不变，是假的。真的不变呢，随缘里头还是不变。小乘人呢，他不随缘，不愿意随缘呢，可见的他不是真的。所以我给大家讲修定啊，我也是举着楞严经的楞严经经讲见性啊，要通过六层考试啊，六界三空啊。楞严将经里面讲修定在哪里修啊？洞中修啊。我们凡夫心都是洞，境界也是洞啊。六界里面第二个界的时候就是静啊，静静从哪里修啊？从洞当中去修，不是叫你舍利境界去修，不是的啊。因为楞严大定是行住坐卧都是定，并不是单单盘腿念笔坐着定，那走着就不定了啊，站着就不定了，睡着就不定了。所以是莫切常在定啊，无有不定时啊。所以那个不动啊，要在动中修不动，这个修法。华严经里面善财童子就是这个修法，善财童子也是修的楞严大定，到处旅行，到处参访，一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他修什么？修楞严大定啊，能够随一切众生缘，那个五十三位善知识就是一切众生，能随一切众生缘，在那个里面练习如如不动。这是我们的榜样啊！你看一切大乘经，一切了义经，不管怎么说法，理是一个啊， 道理是一个，原则是一个，修行的纲领也是一个，方法技巧虽然很多，可是纲领是一个。此地佛所讲的比喻，如虚空花，虚空本来没有花，眼睛有了毛病了，才看到虚空有花，虚空原来没有花了，虚空原来是妙是明是净的。那么换句话说，真心里面本来没有见相两分，见相两分是业识虚妄变现之物，与空爱不爱没妨碍，因此业识变现的虚妄境界要不要紧呢？不要紧，不碍事啊，理事无碍。事与事呢，都是业识变现的虚妄的境界，所以事与事也没有妨碍，事事无碍啊。知道理事无碍，知道事事无碍，随缘里头学不变，诸位想想有什么难处呢？理解是有爱，四个是有爱，那随缘里头学不变的障碍了，修不成啊。我们现在感觉到处处有障碍啊，就是不晓得这个道理，不知道事实真相。事实真相固然明了了，说那真是清凉大师讲的无碍法界，一真也叫无碍法界。那么换一句话说，有碍就不真，真决定无碍啊！你要生在一真法界，决定无碍，事实无碍。这才能得大自在啊，才能够先头讲的啊，大慈大悲恒顺众生，无坏世界法，普度一切众生，是这样的一点，而不是破坏世间法了，来接引大家的，不是不坏世间法来接引大家，来普度众生，这叫大慈大悲。所以佛教里头没有革命，那为什么他没有破坏？他只有见学，他没有破坏。他的方法是用教学，变化气质，变化境界，众生更新力的接受得快，转变得快，更新钝的慢慢来。佛菩萨教学绝不着急，我们凡夫很着急，为什么？只是看到一时，没有看到后世，也没看到前世，无论什么事情都想在一生当中完成，这是这个麻烦就大了。佛菩萨知道有三世，过去世，现在世，还有未来，不着急。这一生不能度，来一生， 来生还渡不了的还有来生，真真实实佛菩萨都照顾我了。你想慈悲之极呀、啊！这个经文到这里啊，就是把这个文殊菩萨所问的啊，佛答得清清楚楚。这一番问答文字非常简洁啊，文字很短，意思很深啊，可以说这个佛法的精华都在这一段当中啊，要细细的去体会，多多的去读它啊。下面呢，这佛再是用比喻啊，怕的是前面这个讲的太简单，答复的太简单了啊，不容易误入这个境界，再用比喻来说明。那么这个在佛法教学里面是常用的方法，就是发说之后啊用比喻啊，那么在比喻以后啊，有的时候还用因缘啊，我们讲的三周说法啊，三转法轮啊，用意都是想大家真正能够明了，能够觉悟，能够回头啊，这是佛陀教学的目的的所在。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为止。